秦锦城被他那个小表情给逗乐了，拉过人往自己怀里揉了一把，说道， 你要再说拒绝我的话，我肯定揍你。 秦锦城，你他妈带点脑子行不行？我真要逃跑，真要拒绝你，我费什么心思跑来见你？我直接躲着不就完了？我这么冒着风险求这个求那个，想要救你出去，我这是…… 喋喋不休的话语被秦锦城的吻给堵住了，雷蒙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，便抬起胳膊缠住了男人的脖子。秦锦城的吻向来凶狠，可又不太同于以往，那凶狠之中透着缠绵不尽的温柔，就像怎么都不够一般。如果可以，就愿意这样一直吻下去，持续到天荒地老。不过这好像不太现实，雷少爷快要窒息了，他自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个接吻高手了，缠绵悱恻，热情洋溢，可还是架不住秦总这不要命的接吻方式，简直是给他换气儿的时候都没有，跟想要吻死他似的。雷少爷在自己快要窒息之前伸手捏了捏男人的耳垂，软软的，一小点儿呢就跟个开关似的，男人的吻轻缓下来，稍稍退离，给他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。不过也仅仅只是一瞬，男人明显没有结束这个吻的意思，若即若离地勾缠着他的舌尖，轻轻啃咬着他已经潋滟红润的唇瓣，慢慢地再次加深这个吻。万籁无声，只有唇舌相缠而碰出出的水滋声，暧昧又清晰地在这半开式的书房里来回的碰撞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秦锦城喘着粗气掐着雷少爷的腰说， 萌萌，你刚刚是不是生气了？ 哎我去，秦总，你可算是反应过来了，我他妈都差点击鼓鸣冤了。我 没那么夸张，谁让你不把话说清楚。 秦锦城拉着他坐到沙发上，一刻也舍不得松手的把他圈到了自己的怀里。其实这俩人个子相当，长手长脚的，这样叠抱在一起坐在沙发上的姿势并没有多舒服，可雷蒙并不想动，伸手沿着秦锦城的脖梗线一路摸进了他的衬衣里面，眼睛深邃勾人，手指头勾着他的领口扣子，三两下就扒开了。 这话说得清楚吗？秦总，你可真是凭本事单身，这么多年一点都不浪漫。 说的你有多浪漫似的，咱俩谁也别说谁好吧。 秦锦城按住他的手，抬眼望了一眼门口，示意他别点火。雷蒙没理会他，不管不顾地扯开了他的衣服。 我那是没来得及，等公司缓过劲儿来，等着我给你玩几场浪漫的。 我怎么觉得咱俩这恋爱谈的这么教科书似的，是不是还得按照流程走啊？ 雷蒙睨他一眼，从他身上挣扎着站起身，一把拽起他。 少废话，起来，我看看你身上的伤。 刚刚被扯开的衬衣下露出大片包裹着白纱布的肌肤，雷蒙的眼睛都瞪直了，手还没伸过去，秦锦城已经伸手扯上了自己的衣服，抬手捂住了他的眼睛，说道， 没事儿，别看了。 血都渗出来了，你他妈跟我说没事儿，你是当我傻呀还是当我眼瞎呀？ 雷蒙的眼睛一红，声音都带着失意，这可把秦锦城给心疼坏了，上前一步就要抱他，被雷蒙退后一步躲开。 你少碰我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没完。他怎么这么狠？你可是他亲儿子，他怎么能下去手？我 你什么你？那是你岳父，你难道还想揍回来啊？ 雷蒙掀掀眼皮，一双眼睛水汪汪的，诱人极了。 我不能揍，我还不能告状了。 他眼睛一转， 秦锦城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赶紧拉着他说道： 行了，这伤不是我爸打的，是我自己从楼上摔下来弄的。 从楼梯上摔下来？你骗谁呢？ 我没有必要骗你，萌萌乖一点好不好？现在事情好不容易有了转机，我们就别再为这事计较了，不值得。 雷蒙转过身，背着男人抹了抹眼角，叹了一口气： 锦城，就这一次啊，下回你要再弄伤自己，我可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 一次就够了，你还想有几次？ 秦锦城把男人转到了自己跟前，凑过去就开始亲。雷蒙担心伤到他都不敢用力，由着他折腾了一通，两人搂抱着坐在沙发里。秦锦城满足地叹了一口气，下巴搁雷蒙的头上蹭了蹭，说道： 你跟我妈是怎么认识的？韩姨叫得挺熟的呀。 那是，我还这么大点的时候就认识韩姨了，是真没想到你会是他儿子，早知道我肯定就缠着他让我认识你了。 雷蒙伸手在自己面前比了比，说道。秦锦城伸手把他衣服整理好，又动手把自己刚刚柔乱的衣服拉了拉。 早认识了，不见得我们现在还能像如今这样。 雷蒙想了想，赞同地点了一下头。 也是，可能我根本不会看上你。 是吗？ 不是，陈哥哥这么帅，我不看上你还能看上谁呀？ 秦锦城不是很满意的在他腰上捏了一把，说道： 你当真就只看上我帅了？ 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，跟老爷子似的，难不成你是个丑八怪，我还得上赶着往你身边凑啊？这话也太假了吧。 哼， 心里虽然不太乐意，可这心里却十分庆幸，还好自己长得够帅，要不然就错过一个美美的媳妇儿了。俩人倚在一处说着悄悄话，没多会儿门就被轻轻地敲了一下，很快门后面传来了韩素君的轻咳声。雷蒙赶紧端正坐好，眼睛望向门口的方向，想起什么似的转头看了一眼秦锦城，后者冲他温柔的一笑，起身牵起他的手走到门边，迎上进来了的韩素君。 妈，您跟我爸聊得怎么样了？ 还真是开门见山，一点婉转都不会。他就不怕他妈已经被他爸说服了，反过来反对他们吗？雷蒙很是担心这种事情，眼巴巴地望着韩素君，这小着性子叫了一声： 姨。 行了行了，少撒娇了，这事儿没人会再反对，不过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雷蒙听到前半句，这刚刚松下去的小心脏又瞬间提回来。 阿姨您说，只要能让我跟秦锦城在一起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，什么都可以的。要不你再让秦叔揍我一顿。 什么？他还揍你了？这个秦大厨居然没告诉我。等会儿这事我们得重谈。 韩素君风风火火的又要转身，被雷蒙一把拉住。 哎，韩姨，不用不用不用重谈，你先告诉我刚刚你们谈的结论行不行？ 韩素君看了雷蒙一眼，目光又扫向自己的儿子，再落到他们牵在一起的手上，急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哎，你们跟我来吧。 三人一起出现在老秦总的书房，男人刚刚明明是张温和舒爽的脸，看到秦锦城跟雷蒙俩人后，立马就板了起来。 哼，别以为你妈跟你爷爷站在你那边，你就可以不听我的无法无天了。 秦锦城微微一笑，也不理会他，挑衅似的牵着雷蒙的手在他对面坐下。 爸，您要不想再跟我妈俩人两地分居着，就最好有事说事，别威胁我。 你， 秦老父亲被气得想暴走。 行了，阿成说的对，你有事说事，别说其他的废话。 韩素君一抬手打断了秦老父亲的怒气。秦老父亲正气奄奄， 十分不悦地瞪了雷猛一眼。雷小少爷何其无辜，瘪了瘪嘴，握紧了秦锦城的手。怪他就怪他吧，反正这手他已经牵了，就没有打算再松开。 把这个牵了，你们以后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我不管了。 秦老父亲傲娇地一扬下巴，走到了自己老婆身边，讨好地看了他一眼。